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朝鲜政府为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9月8号在平壤高丽饭店举行了宴会。宴会由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哈里斯·古波塔一行等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应邀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了宴会。